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东风风光首款智能轿跑新 SUV 风光 X5 正式在全国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为11.98万元到14.58万元。即日起，风光 X5 将陆续到达全国东风风光授权的 4S 店，并在东风风光官方商城、天猫旗舰店和汽车之家车商城旗舰店同步开启预售通道。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预订的用户，自预订之日起直至风光 X5 正式上线日，均可享每日增值15升汽油的增值好礼。下订后到店体验并核销，可获得风光 X5 定制礼包。通过天猫旗舰店、汽车之家车商城旗舰店这两个线上渠道下订的用户，成功支付99元即可参加店铺的抽奖活动，至高可抽 iPhone XS Max 512G 惊喜大奖。与此同时，10月18号、28号每天10点、16点、20点三个整点支付1元即可秒杀1万元购车券。上市发布会当天还有风光 iX5 半价购车权惊喜送出，具体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在位于全国潮流地标三里屯的 Super Life 运动生活会所，哈弗品牌全新 F 系首款产品哈弗 F5 以潮流快闪互动加时尚健康派对加露天泳池轰趴的形式潮炫入市。哈弗 F5 即日起正式上市，推出 iCool、iCool、iCharge、iFun 四种配置级别，售价区间为10万元到12.8万元。10万元的惊爆起售价更表现出哈弗对于年轻消费群体的十足诚意。现场除了令人惊喜的售价和超级 APP 之外，还有哈弗 F5 专为90后消费群打造的充满诚意的专属政策。哈弗 F5 为年轻消费者定制了放飞梦想贷，推出低首付、零息贷、弹性贷等多种金融产品，满足他们多样化的购车需求。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啊。 不是最新了， 就是啊，差不多吧。 应该 你这非得较真儿呢。 针对品牌来讲，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系列， 叫怎么讲，叫热点上市车型。 哎，好，可以。哈弗 F5 在哈弗品牌旗下，这算是新了吧？ 那 对吧 F 基本上是大家在什么 M 啊、H 啊、V 之后新出来的这么一个。 哎，我觉得哈弗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字母挺逗的，为什么不能从 A 开始，一定要从就中间P杠出来呢？ 你看那个哈弗我怎么拼 H A V AL。 嗯，所以他以后的脾气就是都往后走，是吧？ 将来呢，有什么呢？有 H 系了吧？ 嗯， 是吧 ？F 系了，有了， 有 F 系了吧？ 嗯， 对吧？ M、 将来我估计还有 A 系、V 系和 L 系。 A 系是为什么呀 ？V 系 就说呀，就按照这个哈佛的 字母 这个、 啊、 这个字母牌呀、 啊。哦，这个牌啊， 当然开玩笑， 哎、你还别说 开玩笑，开玩笑， 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将来 A 没准就特别小。 嗯嗯， 我们来看这个哈佛的 F5 啊，售价是100,000到128,000元，然后共推出了 1.5T 加 7DCT 的动力总成四款车型。 嗯， 它这是一共就四款车、 嗯、 对，一共四款车型，然后都是、哦、名字都起得挺潮范的，什么爱潮啊、爱酷啊、哦、什么这样的型号。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问啊、嗯、就是因为 H 系的这个口碑啊已经在这儿了 啊，根深蒂固了， 对，会问 F 系跟 H 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 解释一下吧。 我觉得是一个是走了一个全新年轻的套系，然后也针对年轻人做了一些很多的在互联网方面的一些，就车载互联系统方面的一些设定， 就更高科技了呗。 哎，是不就可以那个远程来进行车辆控制，还有智能语音服务这一套东西、 嗯、 是吧。 其实 F 系针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讲，它的最大的这个卖点，我觉得并不是说 F 系的一个什么全新外观啊、 嗯、 或者说它的 1.5T 加上这个七速双离合啊这样的动力总成， 嗯， 更多的是这套车机互联。 嗯， 而且那套人机互联里面在之前试驾的就挺有意思，就是除了日常咱们能够使用到的比如在线搜索呀、听歌啊、听音乐之外呢，语音交互的这个命令能力， 嗯， 或者说它的听从命令和它执行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这就是这个哈佛 F5 搭载的一个哈佛互联的 3.0 的一套系统、 哎、没错、嗯、你比如说挺有意思的就是像你要开哪个车窗，你不用自己手去摁了，你好哈佛帮我打开左前车窗，嘣就打开了， 嗯， 还是比较方便，而且识别率比较高。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愿意用这套东西，就上次我干嘛来着、 嗯、 就在碰到小年轻拿苹果 Hi Siri 给我打说一堆， 就 现在真的有很多年轻人是 愿聊是吧， 对，光动嘴不动手你知道吧，就是他们真的觉得 这都属于跟我一个病，懒癌最晚期。 还有就都语音输，就打字儿都不打、 嗯， 就得说语音那个识别， 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啊、不是现在好多他内嵌式的也， 嗯， 现在不能。 但你不觉得那个微信的不好用吗？ 怎么呢？ 微信的那个语音识别跟那个讯飞的那个语音识别能力真的差了好多。 哦，所以都基于大数据了，现在。 肯定都是所谓的云嘛，所谓的云平台嘛。 嗯 嗯。 那除了这个，反正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高科技，其实它在动力上有没有什么更大的突破？ 其实在开起来讲的话 1.5T 的这款机子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对， 在这个 H 系啊包括这个 V 系列上面都是有配备， 嗯， 所以这款车型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还是那种很集成很多互联化的一个很年轻的这么一个产品， 嗯， 而且价格真的不高，你最就是最便宜的只是10万元整，你怎么着都是很容易让消费者所接受。 因为 H 系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啊车款也在往年轻化发展，所以很多人也会问这个 F 跟 H 对 H 跟 F 这两个品系下的、 嗯、 定位，人群， 我 们大胆消费人群， 大胆揣测一下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也是有这个哈佛全系，包括 H6 啊之类这样的所谓的神车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 嗯， 出来 F 系之后呢，我们个人揣测啊，可能将来 H 系呢更加的，咱不说低端，应该是更加亲民一些， 嗯、 就是它的价格可能会再下探。 嗯、 可能 因为我看你看啊 ，F5 的这个售价也还蛮亲民的啊，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继续聊这话题。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 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刚刚这个进片花啊打断了一下，我刚刚是想说 F 系列其实它价格也蛮亲民的，你像这个 F5 它的一个入门价格只有10万块钱，那 H 系要再往下下探8万左右7-8万哦，七八万的这么一个， 实际上就是你慢慢会发现，嗯，有一批车主是不太需要语音识别的，那么配置减下来更踏实的给你放在车内的一些其他的地方上， 嗯， 车价更便宜。那么年轻人需要这套更这个科技的互联， 嗯， 包括未来加更多的什么什么智什么启停啊，什么智能的这个半 L2 级别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就是落在 F 系这个肩上了，因为年轻人愿意用这些东西。 对，是的。 但你看我爸爸那辈的人，你让他说哎自动驾驶呗，他扶方向盘他还得。 对，他可能接受起来稍微， 他还得他还 不用 慢一点， 你给他买车他也不用， 是， 所以慢慢的就会拉开一部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于车辆的需求。 这种布局啊，我们一开始可能还会有担心，因为毕竟就像赫尔说的一样 ，H 系太深入人心了。 对， 就是甚至于在2016年的时候，整个的哈佛靠着 H 系这个冲了100万的销量。 那怎么讲？买长城就买 H6。 对， 啊，所以其实我现在蛮担心，这 F 系出来，你只是打这个智能互联这一块儿啊，更高科技这一块儿，会不会有人买账？因为你其实相差的并没有多少，你就光靠你的智能互联，你能不能吸引更多 消费者？有一点核心是它卖的并不贵。 啊，哦，对，这个确实是。 你没有多少差价的基础上，让人家多了这么多的选择，那就选吧。除了天秤座的人，我估计都不会觉得说我多一个选择是坏处。 真要是说实话，反正现在看哈佛，不管是 F 啊、H 啊、M 啊，我觉得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的话，那真的是挺头疼的。 你知道 哇，很多车， 我上哈佛的车现在怎么挑，你知道吗？ 嗯。 打开外观内饰，因为你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对，差不多的，嗯。 打开外观内饰，我觉得哪台车子有一些东西我不接受，那我就剔出去，嗯，剩下的那台就是可能我需要。 但你知道它的这个重叠性很强哦。 你知道我都已经细到什么程度？我挑排挡杆，我挑挡把的这个形式，嗯，就是飞机杆还是那个按钮杆，就我挑现在挑这个。 嗯，这真的是得细挑。 嗯， 来啊，我们今天再说一款车型，其实这款车型也是蛮亲民的一个售价的， 嗯， 是广汽本田的全新凌派，售价是9.98万元到13.98万元。嗯， 要说凌派，说实话，在这次新车上市之前，应该有好长时间算是淡出了咱们消费者的视野了。 嗯， 你比如说飞度还在卖，然后包括这个缤智卖的也不错，现在雅阁每月。好像单月的销量大概有了18000多吧， 嗯，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现在 营销做的也很好， 凌派上市之后，突然发现价格便宜了， 嗯 啊，当然了，也确实它的这个发动机也是排量减小了1.0T 了， 对， 而且用的是直列的三缸发动机，从外观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型，你别说往这个时代雅阁的那个路子上靠了靠。 嗯， 就是它确实也是， 它可能在雅阁上尝到甜头了， 在进行了一些这个从设计上的一个感官的改变，而且说实话，这车不小， 嗯， 这车从空间上真不小。红城应该是， 去发布会了 吧？然后有坐到车里边了吗？ 当时是有两款车吧，一个是凌派，另外一个是那个 RDX。 RDX， 嗯，车里边人太多，我没坐， 嗯， 我看了。就因为当时现场放的都是高配车型，我不得不说它的高配车型里边呢，无论是工艺啊、屏幕啊、配置啊，都很到位。 别忘高配后边那个中央扶手可以翻下来一个小桌板。 说的就是，就是这台车其实很多的设计亮点，1.0T 发动机是一个，后排那小桌板是一个，车内大空间是一个，包括它里边整个给我营造这个氛围，我觉得在这个价格区间，10万到13万价格区间这样的车型，我觉得是挺有竞争力的。 确实 它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是有。当年的凌派一直认我认为它是一个小脚的车，小脚， 我知道， 轮毂啊比较小， 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凌派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轮，就是轮毂的大小和轮子大小，跟它车身的这个 有点不匹配 啊， 稍微略显小了一点。 现在呢？ 现在还是没显那么大，因为它车身做太结实了。你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练个倒踢倒三角的那种肌肉男， 穿了一个36的鞋啊，明白？这感觉有点站不稳，所以这说好一点呢，这是给这个后期改装留下了很大空间。然后说的稍微的我们苛刻一点呢，确实是在这一方面，尤其在外观的这个感觉的营造上，我觉得对于凌派来讲它没到位。 但我还真就问过说开的人怎么样，说不影响开啊，节油性还很好，然后你说操控的话， 对，因为 不耽误 你那个轮胎窄一点，你其实对节油是很有帮助。 就是说句实话，这台车它整个它的重量和什么东西都控制的都 OK， 但就是它外观营造的这种整体的设计太过结实了。而这种结实就像一个 B 级车搭了一个 A 级车的这样的轮， 只是看起来有点别扭， 在外观的张力上不是那么强。 就是期许吧，未来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RDX 呢？ RDX， 你说完凌派肯定要说这个嘛，对吧？ 两个一起 说嘛。等一下，凌派说完了，我最后再补充一个，那个如果是您今年12月31号前购买这个车的凌派啊，我说的是广汽本田的凌派，购买这款车的话，首付10000元起，然后余款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的优惠政策。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买低配，先首付10000，然后还剩89800。 对， 3年 还完 36， 对，你就还完就可以了。好，咱们回到， 真便宜， 那肯定啊， 买车真便宜。 咱们回到 RDX 啊，同是这个广汽的， RDX 首先我说什么呢？外观造型没问题，内饰设计没问题，整体的感觉让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这个售价区间，我觉得我要画一个问号。 来，预售价区间是多少？ 它的预售价区间是34.8万元到39.8万元。 是讴歌一贯的定价风格。 我怎么讲？其实它在价格上已经，如果说你要按细分配置来讲，它肯定要在细分配置上打同样价格的更高级别几个车型，像 Q5 啊、X3 呢、包括沃尔沃的 XC60、XT5 啊，他们会把配置在可能再堆的更多一点。而且人家讲用的是本田比较有 黑科技的， 很有黑科技的那发动机，包括 10AT 的带行齿轮的这种那个自动变速箱， 对， 包括它的顶配车型的这个全时四驱系统，它做的都很好。 是这样，广汽讴歌呢，一直以来，包括讴歌原来在进口的时候，说实话，车开完之后我们都很喜欢。不管是 CDX， 这是你们开的1.5T， 对 吧？对 对。 后边其实空间很大，然后那款车型开起来非常舒服。我当时开那个 TLX。那款车型在进口2.4升的那个发动机加上 8AT 的时候，我当然觉得也很舒服。但是它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就跟刚才洪正说的一样，它好像不是太接地气。 都非常不接地气。 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咱先不说跟什么 QL 啊 X3 去对比，跟英菲尼迪的 QX50 去对比的话，我觉得它就应该拿出更多的诚意。当然现在预售价格34万，我相信在实际真正上市的时候，没准会有一个更惊喜的一个价格。 就是我觉得现在人买车有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买品牌，这几个品牌大家都知道都认，没问题，我价格高那个价位我就能接受得 了，认了， 我认了， 对， 它有优惠我就买，没有优惠呢，我觉得我二手车反正也能兜回来。但是有一些汽车品牌，尤其是偏泛豪华类的，所谓我说可能不好听，是二线的一些豪华品牌， 所有豪华品牌你在卖旧车的时候残值率都是比较低的， 我都能理解。但是这几个品牌要比奔宝奥这几个级别还要再低 一 点， 那是肯定的。 然后于是问题发生了， 比如雷克萨斯啊， 雷萨克可能还稍微好点，凯迪拉克啊、英菲尼迪啊、讴歌呀、啊。 对，我觉得英菲尼迪和讴歌比较典型。 很多车主就开始琢磨说，那我你这个品牌我并没有说多去热爱、多去了解， 我并不是死忠粉。 对，那么我需要买你的理由就是你要比他们有一些更大的优惠力度。然而坐车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看得非常透彻啊，跟所有人都说车呢一分钱一分货，可能不止于车、所有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记着他多花了一分钱你买贵了，如果你都买赔了，那这个品牌它也活不了多久。 能对对是 对吧， 是这意思。 你说老拿锤子砸人不可能，所以说 你比如说你买 iOS 的手机跟你买安卓手机就是不一样， 没毛病。你配置对你配置对再高你再用起来肯定有差距。那么对于车的品牌，他们就有个很尴尬的问题，你说我东西堆到那儿了、就得卖这个价钱、要不然我要考虑我利润率和设计成本。然后消费者 主要现在啊纠结在一个什么点上呢，咱们先都不说这几个品牌的这个品牌溢价力啊、就是纠结在那个 2.0T 加上 10AT 上，说实话成本肯定不低。 对呀、 成本肯定不低。为什么雅阁跟那个东本的这个旗舰轿车不拿现在的 2.0T， 就是因为成本问题。 所以一系列综合的因素就导致这台车不会便宜。 对，所以他也没有人买。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品牌啊，英菲尼迪什么这个凯迪拉克、其实在这算是二线的所谓的二线豪华品牌的系列当中我们其实也蛮常见的，但是讴歌大街上真的很少、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这个销售模式上、是怎么让大家觉得我车贵到了点子让人觉得好，你能讲得明白。 对， 没有消费者会认可一件事、 我得说啊，我们都开过欧哥的车，很多的车型车确实不错啊、这个就产品力度来讲没什么大毛病，可能要比同平台的一些竞争车型还要好， 开着很好，就是本田的价值感觉很好。 对，但是如果让我买我是绝对不会买的。首先我要考虑车不管你多贵，你就上了百万千万，你到手了它也是折价的车型。 所以 第二，你的二手车保值率你又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觉得在品牌标签上，在未来的一些年头，是很多车要给自己品牌做标签了。就像 讴歌的标签就是车好没人买吗？ 不，讴歌在我心中起码在中华市场是没有标签的。就他挺难得的是他还没有标签。我觉得他起码想营造的标签是大家伙现在还不 知 道。 你 知 道他为什么那个大家说他身上没标签，因为大家不认识他。 既然是白纸就要还是要写。你看像捷豹路虎，捷豹现在就开始往自己上做标签，路虎也有做标签。捷豹说我运动，我有英伦血统，这两点我贴，我有。我要给自己做到那个东西，起码让别人在想到这几个标签的时候我会想到捷豹。你看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我看看捷豹吧，你看人多英伦，小mini多英伦 啊。 讴歌呢 贵呀、 讴歌出身在美国、但是美国本身他在历史的角度和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 美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 所以说讴歌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怎么能区隔本田区隔出来，然后再在自己身上加一个合理的标签。 对，然后你又要走高端的一个市场。 其实你知道就是这个话往前倒啊、还没有叫讴歌的时候叫阿库拉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这个所谓的逼格是很高的。 对， 现在人家依然叫广本阿库拉。 对， 阿库拉 只不过有了个 阿库拉， 只不过有一个中文名了嘛。 但是你要说出来的话还是广汽讴歌嘛。 对， 对吧。 但我真的是希望就是一个人立在那儿，一个车品牌立在那儿要有标签灵魂。要有灵魂。灵魂散发出来独特的魅力才会有人认可你的品牌嘛。 是吧？对，这味儿散了，可以了 。来啊，咱来最后再说一款车，2019款的别克 GL6，上市了啊，加了一堆的 eConnect 互联技术， 这 还什么呢？ 是这样，我觉得买别克的 GL6 就不如去买前一段上市的那个沃兰多了，至少将来还有迪士尼版本，而且价格比它便宜， 你看。很好玩是吗？就是你雪佛兰这个品牌就是做的时候捆一个东西，上汽很愿意把这些标签营造在自己身上。 但是你还要就是说这个别克可能 GL6 做工可能要比沃兰多要更扎实一些。这是两个品牌就是本来就在这儿这个差别。 对，